小于10微米的人的一些微小的毛细血管，就会造成小管道堵塞。长期打针的人，血管的硬化，皮肤的老化，甚至于在肺内出现的肉芽肿，再甚至于因为免疫反应啊而形成的息肉或者肿瘤的先期细胞突变，这都是长时间挂滴流，是不是啊，静脉注射给人体带来的巨大危害。那么如何降低消除这些危害呢？正本还需清源，所以少打针视为上策啊。怎么才能少打针不打针呢？哎，就是但凡可以用不打针的方法能治的病，咱们轻易的不要挂滴流。小感冒我们就早点把它治好，就免得肺内感染的时候挂滴流导致肾衰竭了。这叫正本清源啊，正本清源。那么人体的肾脏就是有无数层这样纱布，是不是啊？当然了，那不叫纱布，叫肾小球、肾小管的滤过系统。通过这个滤过作用，把人体的红细胞啊、血小板呢、大分子蛋白呀、对人体有用的都当饺子馅留着了，把什么血肌酐呢、尿素氮呢，是不是啊？尿酸呢，这些垃圾就顺着那个纱布的网眼就都滤出去，滤出去的东西就变成了尿，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就是肾的过滤作用。那肾有过滤作用，还能有过滤作用啊？我们的肺啊，我们的肺，是不是啊？咱刚才说的那个肾的过滤，这层膜，一层一层的啊，复杂的膜，叫血尿屏障。过滤出来的是尿，过滤保留的叫血。所以说你像那透析机，它也能把尿过滤出去，但同样会损失好多血。所以人工透析它比咱们自己这个肾就更容易导致贫血。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过滤系统，就是我们的这个肺脏。肺脏呢叫血气屏障啊。你像现在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在公布 PM2.5 啊。什么叫 PM2.5？就是直径小于 2.5 个微米的粉尘颗粒。这个粉尘颗粒啊，它不像烟啊，它不像烟，你说刮个沙尘暴吧，我家窗户关严了，那沙子刮不进来，对不对？刮个沙尘暴吧，我捂个大口罩，戴个大墨镜，那沙子迷不了眼，那沙尘粉尘顶多把汽车照去黑，照教皇，是不是？但是不能把鼻子毛整黑了，过滤了。但是 PM2.5 你挡不住，因为颗粒太小，长期植入它就通过人的血和气的肺泡这屏障就入了血了。所以这样的颗粒，用中央新闻来讲，它的致癌性比那个大颗粒就更强，大颗粒就更强了。所以啊，是吧，它的危害力就更强。所以说像城市的什么重工业污染呢，汽车尾气污染，污染度越高， PM2.5 都爆表1000多的，就那样的城市住的年头多了，污染的时间久了，肺癌的发病率就特别的高，是不是？这是血气屏障。包括你得不得过敏呢，得不得鼻炎呢，得不得肺炎，得不得结核，容不容易感冒，这个都是肺脏的那个膜它的 外环境和内环境隔离的这个保护力，这个叫血气屏障。刚才说了个血尿屏障，是吧？还有一个屏障叫血毒屏障。什么叫血毒屏障？是吧？就是我们的肝脏常年吃药吃太多了，肝的解毒这个膜过滤不了了，肝硬化，肝纤维化，腹水衰竭，毒素积多了，肝癌。这是肝脏的膜效应，过滤掉毒素，是不是啊？留下人体的清洁的血液。这是血毒屏障。还有一个屏障，就是在我们的什么呢？胃肠，吃的东西化成了气血，食物残渣变成了粪便，这个叫血粪屏障，也可以叫血便屏障，是不是啊？吸收进去的便血，垃圾废物变成了大便，是不是？那还有屏障吗？还有就是脾脏的运化，这叫什么屏障呢？叫血脂屏障，也叫血油屏障。啥意思呢？过去的变成了血，是吧？没过去的变成了油脂。所以脾脏好不好决定得不得脂肪肝，脾脏好不好决定得不得糖尿病，是不是？可见呢，五脏六腑皆在起着它的作用，肾有肾的屏障作用，肾的屏障出问题叫尿毒症，肺有肺的作用，肺的屏障出问题了，你就肺内感染，你就感冒，你就肺炎。胃肠有胃肠的屏障，这个屏障好了，你就吸收营养，排除粪便。这个屏障不好，你就吸收粪便，得肠癌，排除营养，身体消瘦呗，是不是？还有那个肝脏的屏障，它能解毒，解不好毒就是硬化中毒。所以化疗为什么伤肝呢？毒太多了，过不下去了，所以得保肝。脾的屏障是化湿，他这个屏障不好得富贵病，得贫血症。所以有人说，徐老师你说了这么多屏障，这是五脏的作用啊？是也非也。是是对，非是错，是也非也是啥意思呢？对一半错一半，这一系列的膜的作用皆由肺主啊，皆由肺主。所以说你读黄帝内经，你读中医基础，你学中医，你看现在有很多中医跟那个西医大夫不说话，是不是？啥意思？墨守成规，闭关自守，这样的中医是没有发展的。所以啊，中西结合，天人合一，我们呼唤的是开放的中医。什么叫开放的中医？说得了，中医别开中药了，咱们也改挂点滴吧，也改手术开刀，也改 CT 核磁，那个不是开放的中医，啊，那个是投降的中医，那个是没落的中医，那个是失传的中医。那什么是开放的中医？与时俱进，用现代化的眼光，用中医的经典来分析现代疾病。所以我刚才所有说的这些屏障类疾病，外环境和内环境被破坏掉了，是肺不能敛气之病。所以中医说，肺主人一身之皮，一身之毛，叫肺主皮毛。皮是什么？我一说皮肤你都知道，我一说脸皮过敏，皮肤的那个微循环扩张，你这都知道是皮，这叫歪皮。还有内皮，什么叫内皮？胃肠的黏膜。 血管的内膜，肾小球、肾小管的通透性，是不是？这些叫内膜，叫内膜。还有毛呢？哎，对，绒毛，胃肠的绒毛，是不是？包括我们人体的毛发，是不是？所以说你在化工厂工作的人回家一定要洗手洗脸洗头，是不是？他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啊，动物啊，它长毛，它抗寒。我还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毛，它的吸附作用特别强，所以长头发的人比短头发的人更容易中毒。毛发长的人，它的过滤作用在这些毛发上积攒的这个毒素就越多。所以说你像大城市啊，那个人为什么要天天洗脸天天洗澡啊，天天擦身呢？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为什么？防止污染。但是天天洗澡要伤肺，所以那咋办？那就擦身别洗澡，用艾叶水擦擦身，完了咱们再排排毒。所以防感冒就是肺之阳气。什么叫阳气啊？男的是打仗的，女的是看家的，是不是啊？如果有一天你媳妇替你打仗，你在家里看家，那你俩男女地位就掉一下不就得了吗？所以阳主胃外，阴主营内，视之为阴阳也。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什么呢？说说心房显颤。哎，这是医学的术语的说法啊，说成老百姓的俗语就叫房颤啊，就叫房颤啊。再说成更俗点的话，就是心脏打哆嗦，心脏打哆嗦，是不是？好不样的心脏为什么打哆嗦呀？是吧？心脏为人体君主之官呐。平时呢，大家对心脏的了解不多，所以想把中风的第六大成因，想把这个房颤造中风，以及它的康复与预防，想把这个说明白了，不大容易，啊，不大容易。你特别在这个医科大学啊学习的大学生，包括呢分配到各地医院啊职业医师从事临床之后啊，什么最难呢？啊，心电图啊，心电图。甚至有不少外科大夫不会看心电图啊，上大学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会，是不是啊？能优秀能及格啊，你到临床了，心电图就全靠人家电诊科的大夫写单子，自己看不明白。你看，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难呐，是吧？难呐，啊，把医科大学的学生学起来很难，啊，甚至临床外科医生都看不懂的心电图、心脏病，我们要在大众医学科普推广节目当中，要在咱们养生论坛当中给百姓说清楚，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那得了，那咱就别讲了，呵呵，这篇咱翻过去啊，此处省略一千字，能行不？是吧？啊，我答应啊，就怕大家伙不答应啊。所以心脏君主之官，疾病性命攸关，是吧？所以这篇是绝对省略不过去的啊，省略不过去。说那咋办呢？是吧？化繁重简，是吧？心电图、心脏解构，这个给大家平口这么说这么讲不好弄， 但是中医化繁为简，取形比类呀。还有，心脏是个啥呀？啊，心脏是个发动机，是吧？发动机是干什么的？啊，汽车的发动机是让车跑，给车提供能量、动力，是吧？汽车那发动机是个铁疙瘩，啊，人心是个肉疙瘩，光是疙瘩不行，它还得空心的，是不是？啊，有血液循环的，啊，得有营养供给啊。更准确的讲，是由肌肉组成的。哦，肌肉，心脏是一块肌肉。心脏一房颤，就是心脏的肌肉打哆嗦。看看，复杂的房颤，我要把它化繁为简。肌肉，心脏肌肉见得少，咱们自己捏一捏，摸一摸，敲一敲，打一打，谁身上没有肌肉啊？人的手为什么能握呀？啊，有人说因为手，啊，手有骨头。啊，手有骨头，啊，手有筋，是吧？啊，胳膊上还有肌肉，啊，都没错。所以人的抓握的力量是肌肉力量的表现，啊，肌肉力量的表现。那么肌肉的收缩和舒张的力量，由五脏当中谁来掌管呢？由肝脏来掌管。所以中医说，肝主人一身之曲直，这个曲弯曲收缩，这个直舒展扩张啊。所以老话说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啊，能屈能伸啊。所以人的心脏也是这样的啊。我记得大家伙看心脏彩超化验单怎么说啊，心脏收缩功能受限，怎么着了？啊，你心脏摄血能力就下降。还有啊，心脏舒张功能减低，怎么着了？啊，心肌劳损，心脏不能放松。啊，所以有人说呀，会休息的人才能会更好的工作。光会工作不会休息的人就一条道，累死了，是不是？光干活不休息的不就累死了吗？光挣钱不会花不守财奴吗？哎，所以中国人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个张当紧张，这个弛当放松。哎，所以叫张弛有道，是不是？你看有的现在有些家长国学学得不好，孩子一问爹妈成语怎么解释，什么叫张弛有道？扩张松弛，你扩张了你再给我松弛我看看。所以这个张，哎，指的是紧张，紧张加松弛交替进行啊。说了这么多，房颤是啥？房颤是心脏的肌肉打哆嗦，是吧？我这人就愿意刨根问底，他为什么打哆嗦，是吧？闲着没事哆嗦什么？哦，那我看一看人为什么打哆嗦呀？哦，人在寒冷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打哆嗦。哎呦，这一哆嗦可了不得，是吧？这一哆嗦满身起鸡皮疙瘩了。所以人的肌肉骨骼肌在打哆嗦的时候增加人体热量，是对生命的一种保护啊，一种保护。那人一般都在什么条件下打哆嗦呀？哦，寒冷、紧张、劳累、惊吓，哎，这些都会让人的骨骼肌出现震颤。哎，有人又说了，有特殊情况，是吧？什么特殊情况啊？啊，吴老二见着谁都浑身发抖。这吴老二什么病啊？啊，中风后遗症，脑血栓，瞅谁都哆嗦啊！这个哆嗦叫震颤麻痹，是不是？哎，是一种失控状态下的哆嗦，所以这个哆嗦是中风后遗症。 是神经对肌肉的指挥的失灵啊，指挥的失灵是吧？你看这哆嗦，这几种咱们都说出来了是吧？寒冷、劳累、紧张、惊吓啊，再加上什么呢？中风失控啊。为什么会失控啊？神经传导不灵。那么人心脏打哆嗦属于哪一种啊？啊，属于哪一种啊？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房颤的人，你什么时候心脏发作房颤呢？饱餐之后，劳累之后，紧张之后，惊吓之后，情绪激动的时候，都会出现房颤。换而言之，能让你肌肉打哆嗦的，心脏就打哆嗦，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房颤复不复杂呀？不复杂。那不复杂，为什么咱普通人不颤呢？因为普通人的心脏是健康的，得了房颤的人心脏是严重的失常的。所以扣题，哎，画龙你得点睛啊，你说了那么多，你最后把复杂变简单，就一句话啊，概括了。房颤是心脏打哆嗦啊，那么多条件下都能打哆嗦，那么好的心脏怎么不哆嗦呀？什么样的心脏会哆嗦呀？缺血。所以房颤最后属于什么病啊？冠心病，属于缺血型的冠心病，是不是？哎，所以长时间心脏缺血，长时间心脏的紧张、劳累、压力过大、疲劳，这心脏就打哆嗦。这给大家讲的是房颤的形成机制。那么房颤的形成机制说完了，房颤对人体都有什么危害呀？哎，我们首当其冲讲了，房颤会造脑梗塞。心脏这边一哆嗦，脑袋瓜那边堵了，你看好多人他不理解了哟。为什么房颤的按小中风预防？在这儿我来说，人一哆嗦就容易掉筷子，是不是？腿一哆嗦就容易栽跟头，是吧？人一哆嗦就容易办错事，心脏一哆嗦，心功能下降。什么叫心功能下降啊？就是心脏的血液循环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轻者是下肢浮肿，严重的房颤，持续的房颤，血液当中就会出现微小的气泡，是不是？我给大家讲过打针的五宗罪，经常挂吊瓶的人容易肺脏长肉芽肿，容易形成微循环扩张，容易形成小的血栓。怎么形成的？因为挂吊瓶注射液，这里边有微小的颗粒，这些微小的颗粒就容易堵塞十个微米以下的小血管。所以心脏一哆嗦形成的微小气泡，那个气泡很小很小，直径也在十个微米、五个微米左右，就会形成脑腔梗。脑梗塞形成，逐渐形成空腔，人体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实实在在的微小血管已经在堵塞。但是等到有感觉的时候，一看已经形成腔梗了，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是吧？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所以房颤造脑梗，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心房显颤制造脑梗塞，这面房颤，脑梗这面就形成了。但是你不见得能查出来，为什么？很小很小的。但是你房颤了半年了，你再检查发现脑腔梗了，梗塞的地方已经坏死吸收了，完了医生一检查，哎呦，脑梗，找不着原因了。别找不着，是不是？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半年前、三年前的脑、三年前的房颤，长此以往形成的梗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展到两年、三年了，才形成了大量空腔，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祖国有大好河山、万顷森林？你以为是孙悟空吹口风变的？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的耕耘。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呀？ 前人种树，子孙乘凉。前人脑梗，啊，前人房颤，是吧？后得脑梗。所以房颤造脑梗，本身的形成梗塞是现实现报的，但是你查不到，因为太小。所以攒到一定时候了，就形成了腔梗，甚至脑都萎缩。所以要经过一个这么漫长发展过程，所以到那时候再治晚了。所以房颤要早治，自杀就是治心脏的供血，是不是？此外，春养肝，冬固肾，秋润肺，夏养睡眠，这些都是对心脏供血的滋养，包括对血脂血糖的调节。所以什么叫心脏是君主之官不受邪？不是说邪气伤不了它，而是说此邪起于五脏。这个邪气啊，不是直接奔心脏来的，是不是？而是起于五脏。所以形成房颤的机理给大家讲了，房颤造成脑梗，现实现报，积累损伤，后来形成脑腔梗，这么个漫长的历程也讲了。所以要早治早好，不要攒到将来治不了。此外，心包经按摩，痰中至阳的磁场对心脏神经功能的影响，这些综合调理方案， Q10 对心肌细胞的激活，硒微量元素对心脏的神经传导的好处，这些以往的节目当中我都做过详解，今儿就不多说了。所以房颤早防早治，是不是啊？那房颤不解除的怎么办？你这面治不了心脏，那面赶紧化血栓，按中风调理。所以房颤也把它归到了半条命的范畴。如果已经中了风，要积极补救；尚未中风，积极预防。这就是养生，防患于未然之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详细的论述了呼吸功能衰竭。哎，简单的说叫呼衰，是吧？俗语道啊，说人活一口气，往这个广义上来说是人的元气。人有元气，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呢，人可以百病不生，人可以延年益寿，人可以长命百岁，享天年。这是对气的这个广义上的分析。那么狭义上讲呢，说人活一口气啊，就是人的喘息之间。哎，就是人呢喘气儿，是不是？一旦人要是不喘气儿了，哦，人就会窒息而死。所以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它对人们的这个生命健康，尤其啊，对这个老人和这个孩子的生命健康，它是尤为的重要。老人啊，你像这个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心衰，是不是？哎，都是倒不上气儿。到严重的时候，轻则吸氧，重的就得上呼吸机，是不是？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体会到了人的活与不活真就是这口气儿的问题了。那为什么又说到了孩子呢？啊，一家就那么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身体好不好啊？哎，家长经常用这个孩子平时感不感冒，是不是啊？有没有鼻炎，是吧？睡觉呢，这个孩子打不打呼噜，是吧？哎，为评判的指标。说有的那个孩子一个小感冒就得住院，平时那个感冒药成了家里的常用药。你说这样从小就经常感冒咳嗽，甚至十几岁就形成了小气管炎，那你说人到中年，人到壮年的时候，你天天吼气带喘的，你究竟是一个壮年人啊，你还是一个未老先衰的小病号啊？所以又说到了人活一口气的道理。感冒也好，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也罢，是吧？其标是症状，其本呢是内在的肺脏、内在的五脏、内在的元气之根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养生保健也好，防病治病也罢，啊，要明其理，啊，明其理，你问个明白啊，问个明白，啊，这是孩子，啊，那个老年人呢，哎，恐怕呢，你单补元气，是吧？啊，解决吃饭、睡觉、走路，啊，解决元气生化的问题，那对于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甚至呢糖尿病营养不良的老肺结核的病人来讲，可能就不大够用了，因为脏腑已经严重受损。你像年轻人、青少年儿童，他属于生长发育期，是不是？哎，他自己可以滋养，可以生产制造，一部新车你修好了接着开，它就是新车。一部啊破车，是不是啊，哪儿都不咋好了，你修一次就想把它修好，那是不行的。所以年轻人可以直补元气，五脏可以自我自动调节。而对于半条命，是不是啊，半条命呼衰心衰，是不是啊，这样的老年人，你单补元气是远远不够的。我给大家说了颈椎病的上病下治之法。说怎么治啊？啊，一根铅笔来治颈椎病。说到这儿呢，我想插两句啊，就关于那个点穴按摩。有颈椎病的老爷爷到医院按摩，走着去的，抬着回来的，给按成截瘫了，是吧？说是不是按摩有坏呀，有伤害呀？这个也分内行和外行。上按摩是干什么的呢？按摩是来疏通经络的方法，一般呢以酸胀疼痛为度，这就是中医说的点穴得气。但是呢不少人误认为说按摩越疼越好，结果本身老爷子颈椎病骨质疏松啊，是越疼越好，因为老人家神经的敏感性下降了啊，有点麻木，这下可疼了，给安成压缩性骨折了。 是吧？伤到了脊髓，一个颈椎病按成截瘫，是吧？把聋子给治成哑巴了。所以我这人首先声明，是吧？反对暴力按摩。啊，反对暴力按摩，不要认为所有按摩都治病，错，是吧？特别那腰椎按摩，有的给踩呀，搁脚踩呀，有的搁那胳膊肘子倒啊，疼不疼啊？疼啊，疼好的快，你蒙谁呢？是吧？你把骨头弄折了，它也疼，那好不快，那残废了。用木桶玉足，或者用铅笔，进行脚上、颈椎和腰椎反射区的按摩法，这个是承接于西方传统足疗养生反射区疗法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不是中医文化，这大家要清楚啊。所以人养生啊，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常识，还要有文化。同样呢，作为这个广告也好啊，作为科普节目也好，我们要尊重科学事实，是吧？要有它的严肃性，那、啊、和严谨的那么一个作用啊，严谨那么个道理啊。颈椎病的上病下治是反射区疗法啊，那还有呢，叫特病特治。你看颈椎别人不能按摩，而、啊、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按，这叫保健按摩法，是不是啊？把两手搓热了，是吧？搓脖子啊，搓脖子，交替搓，快搓，是吧？搓五下一换手啊，搓个30下20下啊，脖子热了，用两手的握拳，用大拇指的那指关节点后脑勺的风池，哦，点到后脑勺发酸发木，哦，这叫什么呢？揉风池开颈椎开脑窍。你不是后脑勺发木吗？你不是后头皮发紧吗？你不是小脑萎缩吗？哎，通过这个点穴按摩，不但对颈椎病的康复有好处，哎，对上述病症也有保健作用。揉过风池穴之后，顺着风池穴到脖梗子搓揉脖后面那两根大筋啊，搓揉两条大筋，揉过之后把您的手握拳或者握空拳抵到呢胳肢窝这前方，而后呢做肩关节内旋和外展的交替运动，向里转三圈啊，向外转三圈啊，做完这个之后咱们再做做扩胸运动，是不是啊？你看好多朋友说，哎呦，这都成了颈椎病的广播体操了。没错啊，啊，实际上呢，广播体操是健身的方法，不假。而这些舒筋呢，通经络呀，开窍的方法，也正是传承了祖国中医的导引之术。什么叫导引之术啊？导的是什么？导的是气啊，导的是气。引呢，引的是血啊，所以归西疗法属于导引术，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也是导引术。那么告诉大家呢，这颈椎四步按摩疗法，它是颈椎的导引之术啊，导气引血，疏通经络。经是气血大的通道啊，血是气血啊，那个络是血的小的末梢的通道，是吧？你外面有了导气引血这么个过程，你里边呢给元气增加的活力，哎，内外双重的畅通，就是真正的健康。这叫颈椎四步按摩疗法啊，是动态的养生方法。颈椎病和腰椎病是一对孪生兄弟， 所以颈椎病得上，腰椎病跑不了。由于是开春的季节啊，脖子着凉风了，颈椎病加重啊，诱发什么血压升高啊，啊，手的麻木啊，肩周发炎呐、啊，还有当风湿滞，是吧？实际上都是颈椎病啊，导致了局部的经络的正气亏啊，邪气进，是吧？那么腰椎病呢？我给大家讲过那个腰椎的摆腿四步疗法。有的朋友一听不花钱呢，他就认为这方可能没效果啊。那么今儿我告诉大家，腰椎摆腿四步操花钱啊，花多少钱呢？1200。说这钱在哪儿花的？在医院嘛。啊，腰托着被人到医院了，说我给你来一个 CT 是吧 ？CT 下螺旋复位疗法吧。呵，老百姓一听，哎，这个好啊！一打听价，1200块，那、啊、肯定有效果。啊，一分钱一分货嘛。啊，花了钱肯定有效果。啊，有效果吗？有效果。啊，把人绑到一张床上，说是一张床，实际上是一张床两节的。这床的中间有个轴，啊，有个轴。这样呢，下半身和腿固定到床上，上半身那个胸和腰固定到床上，而后呢，启动这个电机，啊，这床就开始慢慢的往两边拉。在拉伸的同时呢，再进行旋转，啊，旋转，就像人拧腰一样，是吧？只不过你是趴在床上拧，不是你动。全是电子机械高科技啊！这样一来呢，人的腰不是站着没有负重，前后这么一拉伸，再这么一旋转，好啦，复位了，呵，高科技，1280没白花啊，1200多块啊，好没好？好了，复位了，但是别走路，下楼梯少踩一阶，哎呦呵。1200块花完了，还没出医院大门呢，腰椎又错位了。这怎么回事啊？这跟咱们家那孩子小的时候，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啊，孩子小啊，啊，爸爸妈妈，啊，一人拎一胳膊，打悠悠，是吧？荡秋千，哎呦，我疼啊，怎么着？哎呦，那胳膊脱臼了，到医院端上吧，复位吧，复位了，孩子吃点苦。孩子不长记性啊，一玩得又脱臼了。你看，所以那胳膊经常脱臼，什么道理啊？那关节松了，啊，那关节松了，是吧？说腰椎病也是这样的，你光复位就好一半。就像有那腰托人问我说：“徐老师，我能开刀不？能啊，咋不能啊？”医院既然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它就一定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好一半。就跟这复位似的，复位好一半，长没长牢实是另外一半，手术开刀是一半，是医生的水平手艺的问题，手术完了你能不能长得好是另一半，是你的元气和五脏的问题。所以经常有老人家说，哎呦，我那个心脏放支架是吧，啊，那大夫水平不好，我腿肿了。我说错喽，你可冤枉大夫了，你腿肿是心脏心衰导致的啊，你不是大夫支架给你放的。有的人还埋怨呢，说我那个白内障做手术是大夫说成功了，但是我眼睛恢复不了，说大夫水平不高啊。我说也不是，那白内障的糖尿病的白内障的病人，医生是绝对不会给你开刀的。为什么呢？马蜂窝呀，啊，同样是白内障，人家好了你就长不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人是活的，啊，说的直接了啊，人是有生命力的，是吧？那个板凳你拿钉子钉也就钉上了，人不是的，人血肉之躯啊，是吧？你手术100%成功只是一半，你后来能不能有生命活力，能不能修复得好是另外一半。所以有的朋友动不动，徐老师我要换股骨头啊，是吧？我要换那个膝关节，我说你换呗。是吧？爹妈给的自己的有生命活力的，你换成塑料的了，是吧？ 你换成什么呢？铝合金的了，那个血脉可就长不过去了，是吧？你像亲兄弟打仗，那是民族内部矛盾，是吧？反过来呢，你换上那个骨头，他磨你的骨头，给你磨漏了，他也不留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血脉啊，啊，没有血脉啊，是不是？人天天说话，没见几个把嘴磨破的。但你穿的鞋呢，没听说谁一双鞋穿十年八年没磨破，对不对？啊，什么道理？就是生命活力，就是人组织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这大家一定要明白。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颈腰椎疾病的康复疗法，颈椎呢，颈椎病的方法叫四步按摩操，腰椎病的呢叫摆腿复位操。我给大家讲了啊，现在呢我们把它叫健身操，用祖国中医的传统文化来说呢叫中医导引之术。哎，导的是气，引的是血，啊，通的是经络，是吧？人想健康，气血呢要在身体内不断的运行。那么人得病呢，哎，就是气血的一个瘀滞。那么气血都哪些因素会导致气血瘀滞呢？啊，我们说外界的，啊，寒凉。啊，寒凉，气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是吧？如果你运动的少了，或者感受风寒了，哎，都会导致气血的瘀滞。关节炎为什么会疼啊？啊，因为淤血不通，所以才会疼痛。哎，这个大家可以啊，做个简单的记录啊，叫寒、凝、气滞。血瘀就是寒冷啊导致气呢瘀滞，导致呢血成瘀结，血的瘀结不通它就会疼痛，这是寒。那么外界的因素还有什么呢？就是劳逸不和啊，我们以前经常讲叫劳逸结合，是吧？劳就是劳损啊，逸就是安逸。所以说呀，那颈椎病、腰椎病有累出来的，老低头织毛衣呀、啊，是不是啊？老干重体力活啊，那颈腰椎都容易出毛病。反过来呢，缺乏运动的，天天坐办公室，是不是啊？也容易得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说我也不累呀、啊，那叫闲的。啊，人劳累会导致关节的劳损，抻了筋了。那你不运动呢，那筋就会松垮垮的，是吧？关节松弛它就会滑脱，这还是外界的因素，是劳逸的不和。那么内在的因素啊，内在的因素，生气啊，我们都知道怒则伤肝啊，一生气乳腺长结节了，一生气甲状腺长囊肿了，还生气哦，胆囊发炎了啊，这是气滞血瘀。这个气是导致瘀结之气。所以说呀，平时人有个好情绪对身体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反过来你吃再多药，吃再多保健品，买不来快乐呀。老是生气发火啊，神仙也救不了你。那么这是怒。那么除了这个怒对身体有伤害之外，思。啊，好多人呢思想负担重啊，遇到什么事不愿意说，老自己琢磨，是吧？思则气结，老思考，老琢磨，老钻牛角尖，那气就打结了，卵巢生囊肿，子宫长肌瘤，是不是啊？哎，他气发散不出来啊，发散不出来。 还有呢，老是忧伤烦闷的，那长牛皮癣，长神经性皮炎。怎么说呀？悲伤肺，悲则气散，啊，一哭没气儿了，怎么着？气消散了，气消散，肺不能主皮毛，这皮毛的收敛的能力就不好，所以荨麻疹呢，神经性皮炎呢，银屑病，哎，都是肺经所致，是不是？所以你明白了这样的气血循行的规律和外界的因素和情志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你就很容易理解人之病自作自受的道理了，是吧？那么做颈椎按摩操，做腰椎摆腿复位疗法，这些呢叫什么？叫体疗啊，也叫中医导引，是外在的功能恢复，而内在的元气对筋骨的濡养。所以人真正的健康是沟通上下，连通内外。那么上次节目呢，咱们把这个颈椎四步按摩疗法说得很清楚了，是吧？但是有好多新听众啊，一边听一边记，忙活半天，可能把动作要领没领会，所以照葫芦画瓢，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颈椎按摩疗法和腰椎摆腿复位操，它的这个动作的要领，以及呢导引的重点告诉给大家。颈椎四步按摩操的第一步叫风池穴点穴开窍法，啊，手握拳，啊，握拳，握十拳，用大拇指的指关节点揉在你后勺子两边的风池穴上，以酸痛为度，揉完之后就感觉这后脑勺特别轻快，特别那什么小脑萎缩的，后脑麻木的，头皮发紧的，嘿，揉完之后，哎呦，就感觉是轻快了，血脉过去了，这叫什么？叫风池穴点穴开窍法。这是第一，四步嘛，啊，第二步呢，你不揉的酸疼，不开了窍了吗？往上开了窍了，血往上通了，别光往上通，您再往下捋一捋，捋的是什么？有朋友说捋的大拨筋，没错，边捋边往下揉，揉着捋，哎，就是呢颈肩的肌肉，尤其是颈椎两边的肌肉，能够得到放松。啊，放松，是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舒筋，啊，舒筋疗法。那么做了这个顺着风池穴往下捋大拨筋按揉的舒筋疗法之后，第三步我告诉大家了，把手握拳或手半握拳，把手背呢抵到胳肢窝前面，用那个肘，胳膊肘的尖儿往后画圈，这叫外展，肩关节的外展运动，外展个三四圈之后再往里旋，叫内旋。说白了干什么呢？说不就绕我那肩膀了吗？没错，防治颈肩综合症，去除肩周炎，